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著名作家格非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元稹的《华岳寺》。 格非原名刘勇，生于1964年，江苏丹徒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在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人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小说讲稿》等。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褐色鸟群创作手法十分新颖，对心理梦境般的描写中对人类自身竭力隐藏的本性也有着十分透彻的分析。进入文学我欣赏，我们一起欣赏褐色鸟群的部分内容。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眼下季节这条大船似乎已经搁浅了，黎明和日暮仍像祖父的步履一样更替。我蛰居在一个被人称作水边的地域，写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我想把它献给我从前的恋人，他在30岁生日的烛光晚会上过于激动，患脑血栓不幸逝世。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水边这一带正像我在那本书里记述的一样，天天晴空万里，光线的能见度很好。我坐在寓所的窗口，能够清晰地看见远处水底各种颜色的鹅卵石，以及白如积雪的毛穗上甲壳状或蛾状微生物爬行的姿势，但是我无法分辨季节的变化。我每天都能从寓所屋顶的黑瓦上发现一层白霜，这些霜在中午的温暖的太阳光渐渐增强了它的热度时，才化成水从屋檐滴落。这个地带从未下过一场雨。另外，在漆黑如鸦的深夜，我还能观察到一些奇异的天象，诸如流星做匀速四周运动，月亮成为不规则的樱桃形等等。我想，如果不是我的记忆出现了更阻，那一定是时间出了毛病。幸好每天都有一些褐色的候鸟从水边的上空飞过，我能够根据这些褐色的鸟飞动的方向，往南或往北隐约猜测时序的善地。就像我记忆中某个医生曾声称血是受伤的符号一样，我以为候鸟则是季节的符号。我的书写得很慢，因为我总担心那些褐色的鸟群有一天会不再出现。我想这些鸟群的消失会把时间一同带走。我的忧虑和潜心谛听常常使我写作分心，甚至剥夺了我在静心写作时所能得到的快乐。后来我怀疑自己是否出现了幻觉，我耳畔常常回荡着一种空旷而模糊的声响，我想它不会是候鸟渐近时悠长的哨子般的翅膀拍击空气的声音。 它像是来自一个拥挤的车站，或者一座肃穆的墓地。这声音听上去像是落雪，又像是落沙。有一天，一个穿橙红或者棕红色衣服的女人到我水边的寓所里来。她沿着水边低浅的石子滩走得很快。我起先把她当作一个过路的人。当她在我寓所前学足朝我走来时，我终于在正午的阳光下看清了她的清澈的脸。我想，来者或许是一位姑娘的，她怀里抱着一个大夹子，很像是一个画家或者镜子之类的东西。直到后来，她解开草绿的帆布，让我仔细端详那个夹子，我才知道果真是一个画家，而不是镜子。我的寓所里从未有过任何来访者，他见到我并未遵循两个陌生人相遇应有的程序，而是表现出妻子般的温馨和亲昵。他说他叫齐，他在给我看他的画家时顺便提了一句现在是秋天了。我的记忆深处痛苦地抽搐了一下，但并未就此而唤醒往事。我为秋天而感到高兴。他站在寓所的门前和我说话，和齐的初次相遇就使我错过了一次注视候鸟的机会。我想他们可能在我和齐说话的时候飞走的。我徒劳的目光越过齐的双肩，投视远处水边青蓝的水线时，他问了一句，你在看什么？那些候鸟。他转过身朝水边的石子滩望了一眼，又用一种天真而老练的目光看我。我将其让进了屋内，接着我们就在两只矮凳上坐下，看他带来的那些画。那些画上也画着一些女人，脸型和身材和其相似的许就是其的画像。他有时依在一个电线杆上，远处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有时他穿着夏装斜侧躺在海滨，也有一些画公园的落叶的。他翘着细长的腿俯卧在覆盖着厚厚叶背的迤逦小径旁。 我说，这些都是你画的？齐说，不，是一个叫李普的男孩给我画的。李普？是啊，李普。我摇了摇头，我说，我不仅不认识什么李普，而且您是谁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了，是我冒昧。我接着说，李普给你赠这些画，大概是想和您谈恋爱吧。不过，我又说，我对这些画也一样不感兴趣。齐陡然坐直了身体，一字一顿地说，好啊，格菲，李普你也不认识，我你也不认识，你难道连李哲也不认识吗？我猛然一惊，我的如灰烬一般的记忆之绳像是被一种奇怪的胶连接起来。我满腹焦虑地回忆从前，就像在注视着雪白的墙壁寻找两眼的盲点。我隐约记起来了，我和其说的那个李哲相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大概是1987年。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别装算了，格菲，你离开都市到这个锯木厂旁边的臭水沟来才几年，你的神智竟垮成这样了。我三个月前曾到你这里来过，你还答应给我看你的小说，还答应过其他一些事，你的记忆全让小说给毁了。其说完了这些话，静静垂手而坐，像是等待我沉入往事的梦境，又像是等待我从冥想中挣脱出来。渐渐的，我眼前的这红色的影像模糊起来，但立即它又重新变得异常清晰。我说，好吧，我认识你。其显出满意的样子，他突然抬手在我脸上皱纹最深的地方抚摸了一下。这是一个仪式，一个我们本来就已相识的仪式，我想大概不会是所谓的情不自禁。其看了我一眼，又将画夹摊在他隆起的双膝上。他从那些画中挑出一张递给我，就是那张画着公园秋天的那幅。其问，这幅画上是什么？一个人的背影。还有什么？枯叶子。落叶象征着什么？一个人的背影。其没有再问下去，他说了一句，你这个人怎么一点都不懂画， 就沉默了。过了一会儿，齐又说：“你一点也不像李哲。”李哲，他不仅懂画，而且懂诗，懂开蜜蜂罐头，懂治疗牛皮癣，甚至他还懂不生。不生，齐说，不生是一种哲学。我不懂。晚上齐没有离开我的寓所，当然也没有一对男女在一处静僻之所的夜晚可能有的那种事。整个晚上他都在静静地听我说故事，关于我的婚姻的故事。我想齐的聪颖机智是他猜测我在意念深处一定存着某种障碍，或者他宁愿称之为压抑。这是不是我们在看画时才发现的呢？在整个晚上，他充当了一个倾听诉说的心理分析医生的角色。这也许不仅出于对我的怜悯，而且我似乎看出来，我们都信奉这样一句格言：回忆就是力量。夜晚，奇迹的天象没有出现，水边的石子滩变成一种冰莹的纯蓝色，就像化学实验中几种物质产生化学反应后析出的某种蓝色晶体粉末。这些玛瑙似的蓝色石子泛出冷清的光亮，和故事的氛围大相径庭。奇问：“后来呢？”“后来，我尽量用一种平淡而真实的语调叙述故事，因为我想任何添枝加叶、故弄玄虚，反而会损害它的纯洁性。后来，我就在那个卖木梳的老女人身边站住了。” 好了，格非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评论普遍认为，《褐色鸟群》是一篇非常难懂但又非常好懂的作品，它正是先锋派文学的特征之一。作者的思想隐藏在文字之下，碎片一样的情节阻断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对于作者到底想说什么，读者难以揣摩，我们只能感觉到人物在不停地与世界发生联系，而这种联系的意义可能就在于行为本身。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元稹的《华岳寺》。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中唐时期著名诗人元稹所作的一首《华岳寺》。山前古寺，临长道，来往烟柳，为爱山。双燕迎巢，始惜别，百花成子，又东还。鸣驱雷马，频看后，晓听鸣鸡，欲渡关。修建斗诗无外意，竹窗依旧老身闲。诗人元稹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与父亲都曾入朝为官。唐德宗贞元十九年，也就是公元803年，24岁的元稹科举得中，从此踏上仕途。在朝廷任职期间，元稹多次犯言直谏，最终触怒了朝廷重臣，导致他先后4次被贬官外放。长期在政治上的不得志，反而刺激了他的创作激情，留下了一系列著名的诗篇。本诗题目中的华岳寺 其中供奉了西岳华山的山神。全诗的大意是，华山前的古寺紧邻着交通要道，来往的人们因为喜爱华山而在此逗留。我在燕子筑巢的时候回到长安，又在百花绽放时被贬出京城。天黑时，我骑着瘦马经过军队驻守的堡垒，在天亮鸡叫时分，我正要穿过潼关。数次被贬官外放，让我深感羞愧，赋闲之身依旧空对着一方竹窗。元稹诗中提到的华岳寺，如今名叫西岳庙，具体的位置在陕西省华阴市的北侧，与西岳华山遥相呼应。西岳庙称得起是由来已久，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曾命人在华山脚下修建了第一座供奉华山山神的庙宇。大约在后汉三国时期，这座庙宇才被搬迁到了如今的位置。唐玄宗登基之后，曾册封华山山神为金天王，加上这座庙宇恰好位于连接长安与潼关的官道旁边，因而香火达到鼎盛。之后的历代王朝虽然都会对这里进行定期修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里再也未能恢复盛唐时期的鼎盛状态，直到今天。如今人们看到的西岳庙，是经过清代康熙、乾隆两朝大规模整修后的模样，因此庙中建筑多为明清时期风格。在寺庙外围是明代修建的城墙式的外墙，外墙高约十米，整体周长近两公里。寺庙内的建筑布局按一条南北走向的中轴线逐渐展开，中轴线又恰好指向南方的西岳华山，与寺中供奉的华山山神相应和。从南门进入庙中，可以依次看到五凤楼、昊陵殿、御书楼与万寿阁等建筑，每座楼阁之间又通过专属城门进行分隔，形成了一种六进院落的风格，有别于诸如佛教、道教等宗教场所的建筑风格，又显示出了历代王朝在对待中国本土神灵祭祀上的庄严与虔诚，非常具备中国特色。元稹一生之中四次被贬，在之前的三次中，他每次都曾被朝廷短期召回，然而不久之后又再次被贬。就如他诗中所说的那样，在春天燕子筑巢的时候回到京都，在盛夏百花开放的时候又再次外放。仕途上的大起大落，使得元稹在政治上始终难以有所作为，也无法一展自己的抱负。幸好政治上的失意成就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除了大量诗歌之外，元稹还创作了著名的《西厢记》的原型故事《莺莺传》，仅凭这些文学成就也足以让他青史留名，被后人始终铭记了。山前古寺，临长道，往来烟柳为爱山，双燕迎巢始惜别，百花成子又东还，鸣驱雷马频看后，晓听鸣鸡欲渡关，修建斗诗无外意，竹窗依旧老身闲。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陈寒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